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上游沙尘天气影响，今天白天本市有浮尘和扬沙天气，并且在冷空气作用下，今天白天北风将增大到4到5级，阵风可达7级左右。今天早晨，市气象台发布了沙尘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，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并且有扬沙，偏北风4、5级转2级，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张士诚手下倚靠的是王氏三白吕家六旅，这王氏三白的头一名就是老侠和南侠王耐云。现在王耐云在苏州王的手下官拜丞相之职，因为前方的战况不利，有人向老侠禀报，他才领着一支亲兵赶到这块来支援。王耐云来到张士诚的马前，王家千岁受惊了，战况如何？哎呀，老侠客，你晚来了一步，吕将军被他们抓住了啊！王乃云的脸也变色了，往对面看看，可不是吗？就见吕据呲牙咧嘴，让个野人扛着。老侠客看罢多时，赶紧说话：“王家放心，有老朽在，料也无妨。我把吕将军救回来，老侠客全指着你了。”再看王乃云甩凳从马上跳下来，把马匹交给亲兵，迈大步来到两军阵，到了长茂的马前，丁字步一站，真是稳如泰山。对面娃娃通明再战，也长往低头一看，这老头长得干净啊，大个细条条的身材，面如银盆，头发眼眉胡须刷白刷白的，跟冬天下那雪一样，头上戴着杏黄缎的鸭尾巾，半匹黄绫子勒头，身穿月白缎短靠，外披英雄氅，蹲裆滚裤刺喜抓地虎的快靴，腰中挎着口宝剑，这口宝剑是古香古色，2尺多长，杏黄灯笼穗，二目如灯啊。长茂就知这老头不含糊，把脖子一缩，老头你好啊，娃娃，我是不错的，你是谁呀？ 我呀， 啊，你还不知道呢，那些人都知道，我叫长茂，茂太爷，我爹是开明王常遇春。 哦，哈哈哈 哈，长茂，行，年轻的人有两下子。哎呀，你还真不含糊啊，把吕将军给抓住了。娃娃，听老朽良言相劝，快给吕将军把绑绳解开送给我们，如不听良言，今天你是难逃公道。哎呀，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，老头都会吹牛啊。我那个老家伙，你有什么能耐竟在茂太爷面前胡说八道，今天我砸死你。长茂说的是他怕吗，把禹王神槊抡起来就要动手，南侠往旁边一闪身，脸蛋子往下一沉。长茂啊，也慢说是你，就是把你老师搬出来，把你师爷请出来，也非是老朽我的对手。你们这儿有大人没有？让你们主事的人过来与我讲话，我跟你没什么话可说。哎，正在这么时候，宁伯彪领着人赶到了。宁伯彪借着灯光往前头一看，哎呀，这不是我老师王耐云吗？真悬呐！我要晚来一步，长茂非出事儿不可。想的是。宁伯彪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迈大步来到阵前。妈，赶紧退回来，你回来。长茂回头一看，老前辈宁伯彪来了，不敢不听，赶紧一拨马回归本队。我说老人家，你来的这个巧啊，你要晚来一步，我把老头就锤不死了。胡说，你知道是谁？他谁呀？南侠王耐云呐。孩儿，你别觉着你不含糊，你跟这老头比，你差的可太多了。我管他侠不侠的，谁我也一样揍。胡说，还不给我退了下去。长茂不敢跟宁伯彪耍混，撅着嘴回归本队。宁伯彪这阵儿来到南侠王耐云的面前，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。师父，老人家一向可好，徒儿未给老师问安，身犯不赦之罪，我这厢有礼了。说着趴地下就磕头。王耐云看了看，伯彪啊，起来吧。哎，想不到在这儿咱爷俩遇上了。宁伯彪答应一声，站起身来。伯彪，我听说了，你保了明朝的朱元璋，跟苏州王张士诚作对呀。孩子，你这是什么毛病啊？你想想，你住的苏州凤凰庄属于苏州王的治下，王家千岁明君有道，对待你很有感情，前者命人拿着我的书信到家里头几番去请你，你说老母在堂不愿居官，后来王爷也不勉强，你说不当官，为什么你保了朱元璋啊？哎，难道你欺骗为师不成？恩师，弟子有下情回禀。是，我不想居官，可是事情有点变化，您是知道的，我跟常遇春 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看在常遇春的份上，我这才跟朱元璋结识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也不想当官，我无非是从中给帮帮忙而已。哦，你帮忙打苏州王而不敢，我觉着苏州王张士诚做的这个事不仁义，不应当骨肉自残，定诡计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，这个我觉着不合适，因此我的，你猜什么？你猜暴打不平。好孩子，行，那么现在来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还想跟为师动手不成吗？师父，吓死徒儿也不敢，不敢动手，你就给我退在一旁，赶紧告诉那长毛，把金堂无敌将吕据给我放回来。这怎么？你还敢不听吗？这师父，恕弟子之罪，这个事万难办到。你想想，两国的仇敌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您说我怎么能把这吕据给您放回去呢？放虎归山，必要伤人。再者一说，我又不当官，我哪有这种权利？放与不放，得问人家的主将。徒儿，我实在不能遵命。呸！王耐云把眼一瞪，好小子，儿大不由爷，忘了你当年跟我学武术的时候，百依百顺。到了现在，你觉着不含糊，眼里头没师傅，好吧？那咱们也是仇敌了，赶紧请上马，拿你的金丝软藤枪，咱们两个决一死斗吧。师傅，吓死徒儿也不敢遵命，我哪敢跟您伸手？不敢呐！嘿嘿，对不起，你要不伸手，我可要抓你了。王代云说着话往后一退身，噗，英雄掌甩掉，腰中的大带紧着几扣，过来叫大战宁波彪。你看宁波彪不伸手，这帮小年轻的可受不了了，把朱穆英给气的更磕巴了。哎呀，这老家伙，真不讲理，看我的，事亲三分相啊！朱穆英现在知道了，宁波彪是岳父老泰山，宁波彪的女儿宁彩霞是未来的妻子，那能不像这老丈人吗？催马抡大锤，直奔南侠王耐云就来了。老家伙，吃我一锤吧！王乃云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锤砸空了。宁伯彪一看，拦是拦不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急得直抖着手。再看朱穆英，左一锤，右一锤，恨不能一锤把王乃云砸死。王乃云一看，可真急了。用手指着宁伯彪，好孩子，好，你装好人，让别人过来打我，咱们师徒的感情就此结束，你挡着我的。王乃云往下一退身，咯嘣，摁崩簧，拽出这口宝剑，就见两军阵前唰打了一道利闪呐。他这口宝剑叫紫电青霜，真快呀，真是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 再给他把宝剑拽出来一掐剑诀，孽障，你再过来，过来，抡锤又砸。老侠往旁边一闪身，哎，使了个凤凰单展翅，唰着一宝剑，奔朱木英这脖子就来。朱木英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哎哎呀，唰，宝剑在脑门上过去了。他刚一掌身，哪知道王耐云那手头够多快，腕子一翻，使了个脑后摘瓜，唰的一剑又回来了，把朱木英可吓坏了，再躲来不及了，把小眼睛一闭，算归位，就觉着脖子凉丝丝的，没砍，什么原因呢？别看王乃云着急，心里生气，可不能下狠手。老头一琢磨，我80来岁，我还能开杀戒杀人吗？哎，行了，我就把他杀了，我也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，干脆抓个活的，好把吕据给换回来。要把他也整死，这事就麻烦了。所以他把宝剑平着一推，这朱木英的脖子下来，下来就下来，扑通从马上掉下来。老侠子过去一抬腿把他踩住，没费吹灰之力，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，点手换亲兵押回去。亲兵过来就拽鸡一样把朱木英给夹走了。朱木英可不干了，哎呦，救命啊！喊也没用啊，让人家押回本队。王乃云把胡须整理整理，二次站好。宁伯彪，过来吧，你还客气吗？你眼里哪还有老实啊？来来来，我奉陪你走几趟。说什么宁伯彪也不能过去，这阵长茂可急了，他怕朱木英有个好歹的。吴进忠、吴进孝，过去！这哥俩吓得脑袋嗡了一声。哎，我说元帅，我们这两下太平常稀松了，金锤殿下都白给，我们俩不更白给了？ 你白给也得去，过去！ 两个人没办法，晃冰铁怀抱鬼大战南侠，他俩根本就不行。南侠王乃云左闪右躲，啪啪使了个高挂连环腿，哥两个倒听话，扑通扑通全趴地下了，书说简短也被人家生擒活拿。时间不大，让人抓仨怎么办吧？南侠就问哪个还过来？长茂，你敢不敢过来？长茂把脖子一缩， 哎呀，这老家伙真厉害呀，就像玩似的就打了胜仗了，要让别人过去都够呛，非冒着也不可了。胡强啊， 哟， 你把那吕据看好了啊，一反着帽子也叫他抓住和走马换将，拿吕据换我，听没？那小磕巴嘴跟那几人就甭换了啊！ 你再有多损吧？嘱咐完了，长茂催马奔两军阵。哎呀，宁伯彪一看长茂身手也白给呀，但是现在劝也没有用了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。自可嘱咐嘱咐，慢，多加小心。 您放心得了，你是他徒弟，抹不开身手，帽子也可不管这套。您在旁边看着啊，我老头，你挺好啊，有两下子，姜是老的辣呀。行，帽子也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 娃娃， 你还想跟老朽动手不成？ 动手可不敢，跟你学几招开开眼。我老人家，这玩意儿您这能力真不错。您那阵跟谁学？长帽一边说着，一边往前凑合，要么这兵器也能够上。朝冷子把禹王朔抡起来，老头您在这，让家伙直招， 那也就是南侠王乃云呐、换个别人直接给砸上了。王乃云说声不好，把脑袋一扑了，斜着蹭跳出圈外，长茂这一禹王朔砸空了。老头瞪双睛，破口大骂：好娃娃，你这小子说人话不办真事儿，今天呢我非要你这条命。要说长茂这个小子不光是坏，也真有能耐。他的授业老恩师叫长背飘然叟左梦雄，在元末明初那也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。长茂呢自幼受名人的传授，果然是本领高强，跟王乃云两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一个马上，一个在部下，长茂把全力都拼出来，这条禹王神槊上下翻飞，招数惊奇，使的是八法神槊，讲的是上三招插花盖顶，下三招孤树盘根，左三招八仙上寿，右三招魁星点元。就见这条大槊挂定风声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光华缭绕啊。王乃云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的盘算，这个娃娃怪不得成名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这也就是我王乃云呢、要换个第二者非得打败仗不可，我还要多加谨慎。老侠客一边想着一边往里进招，两个人就打了21个回合。宁伯彪在后头给长茂观阵，也不住的点头称赞，替常玉春高兴啊，说我兄弟有这样的好儿子，我都替他高兴，这就叫老子英雄儿好汉。你别看孩子长得难看，确实有真才本领。他正想着呢，突然招出变化了，就见王乃云展开了攻势，掌住这口大宝剑挂定风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往里一进逼，长茂有点盯不住了，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呀，王乃云那是著了名的武林高手，经验丰富，长茂一看有点盯不住，哎呀老家伙真厉害，茂太爷不是对手，走喽！是拨马便跑。王乃云不舍，压宝剑紧紧的追赶。要讲王乃云虽然是部下的将官，但是两条腿太快了，三晃两晃就窜到长茂的马后，把宝剑一摆，往里要进招。长茂这个败也有假意，为什么呢？他一看真招不是王乃云的对手，恐怕吃亏上当，使了个败中取胜，打算用暗器赢他，故此属于假败。马往前面败，他眼往后边盯，他一看王乃云追上来，